资治通鉴卷第230，唐纪19，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下。永淳元年春二月，作万全宫于蓝田，癸未改元赦天下。戊午，立皇孙重照为皇太孙。上谕令开府至官署，问吏部郎中王方庆，对曰：“晋及其皆常立太孙，其太子官署即为太孙官署，未闻太子在东宫而更立太孙者。”上曰：“自我作古可乎？”对曰：“三王不相习礼，何为不可？”乃奏至师父等官，继而上疑其非法，竟不补授。方庆包之曾孙也，名深以自行。西突厥阿史那车伯率十姓反。夏四月甲子朔，日有食之。上以关中积锦米斗300将幸东都，丙寅发京师，留太子监国，使刘仁轨、裴炎、薛元超辅之，时出幸仓促，护从之事有饿死于中道者。上虑道路多草窃，命监察御史魏元忠检校车驾前后。元忠受诏，即越事赤县狱，得道一人，神采语言异于众，命事至故袭官带，圣意已从，与之共食宿，托以劫道。其人孝许诺，必及东都，士马万数，不亡一钱。辛未，以礼部尚书文喜献公裴行俭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，率右金吾将军严怀旦等三总管分道讨西突厥，师未行，行俭轰。行俭有知人之见，初为吏部侍郎，前进士王巨、咸阳卫栾城苏卫道皆未知名。行俭一见谓之曰：“二君后当相次掌权衡，仆有若惜，愿以为托。”是时巨帝伯与华阴杨炯、范阳卢兆林、义乌骆宾王皆以文章有盛名。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，以为必显达。行俭曰：“事之至远，当先气实而后才艺，伯等虽有文华而浮躁浅露，其想绝路之气也？”杨子稍沉静，应至令长，余得令中幸矣。继而伯渡海堕水，炯终于迎川令，赵林恶疾不愈，赴水死，宾王反诛，据魏道皆点选，如行俭言。行俭为将帅，所引偏僻如程务挺、张前绪、王方义、刘敬同、李多作、黑齿长之，后多为名将。行俭长命左右取犀角麝香而施之，又敕次马吉安、令史折持胄、马岛安破，二人皆逃去。 行检使人召还，谓曰：“尔曹皆误耳，何相轻之甚也？”待之如故。破阿史那都之，得玛瑙盘，广二尺余，以示将士。军吏王修烈捧盘升阶，跌而碎之，惶恐，叩头流血。行检笑曰：“尔非故为，何至于是？不复有追昔之色。”诏赐都知等财产金器三千余物，杂处趁事，并分给亲故及偏僻，数日而尽。阿史那车伯为公悦城，安西都护王方义引军救之，破鲁众于伊犁水，斩首千余级。俄而三姓宴面与车伯，合兵拒方义。方义与战于热海，刘使冠方义臂，方义以佩刀截之，左右不知。所将胡兵谋执方义以应车伯，方义知之，悉召会议，扬出军资赐之，以次引出斩之。会大风，方义镇金谷以乱其声，主七十余人，其徒莫知觉。继而分遣皮将袭车伯宴面，大破之，擒其酋长三百人，西突厥遂平。严怀旦竟不行。方义寻迁夏州都督，征入一边事，上见方义衣有血渍，问之。方义俱对热海苦战之状，上视窗叹息，竟以废后尽数不得用而归。已有车驾至东都。丁亥，以黄门侍郎颍川郭代举，兵部侍郎岑长倩，秘书员外少监，检校中书侍郎古城郭正一，吏部侍郎古城魏玄同，并与中书门下同承受禁止平章事，上欲用代举等，为为之温曰：“代举等资任尚浅，且令欲闻正事，未可与卿等同名。自是外司四品以下之正事者，实以平章事为名。常倩文本之兄子也。”先是玄同为吏部侍郎，上言全选之弊，以为人君之体，当委任而则成功，所为者当，则所用者自经矣。故周穆王命伯炯为太仆正，曰：“甚俭乃僚，是使群司各求其小者，而天子命其大者也。”乃至汉室，得人皆自州县捕属，五府必诏，然后生于天朝。自魏晋以来，是专为选部。夫以天下之大，世人之众，而委之庶人之首，用刀笔以量才，按部书而察性，借使平如权衡，明如水镜，由力有所及，照有所穷。况所委非人，而有余案阿斯之庇乎？愿略依周汉之规，以救魏晋之师。书奏不纳。五月， 东都临雨，乙卯落水邑，逆民居千余家。关中先水后旱蝗，既已极易，米斗四百，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，人相食。上祭封泰山，欲变封五岳，秋七月，作奉天宫于嵩山南。监察御史李行、李善感谏曰：“陛下封泰山，告太平，至群瑞，与三皇五帝比龙矣。数年以来，疏素不忍，恶殍相望，似宜交亲，兵车遂驾。陛下以公莫私道，以攘灾浅，乃更广迎公事，劳役不休，天下莫不失望。臣忝备国家耳目，且以此为忧。上虽不纳，亦忧容之。自楚遂良、韩苑之死，中外以言为讳，无敢逆意直谏。即二十年，即善感始谏，天下皆喜，谓之凤鸣朝阳。上遣患者援将洗一竹，欲植院中。患者柯州在竹，所在纵报，过荆州。荆州长史苏良嗣求之，上书切谏，以为至远方异物，烦扰道路，恐非圣人爱人之意。又小人窃弄微服，亏损皇名。上谓天后曰：“吾约束不严，果为梁嗣所怪。”守诏未遇梁嗣，令弃逐江中。梁嗣是常之子也。黔州都督谢佑喜天后意，比零陵王明令自杀，上深惜之。黔府官属皆作免官。有后寝于平阁，与婢妾十余人共处，夜失其首。垂拱中，明子零陵王俊、离国公杰为天后所杀，有司及其家，得右手，妻为晦气，提云谢佑，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。太子留守京师，颇是油田。薛元超上书归谏，上闻之，遣使者慰劳元超，仍召赴东都。吐蕃将论亲陵，寇浙松一等州，召左骁卫郎将李孝义、右卫郎将魏蒲山发秦魏等州兵分道御之。冬十月丙寅，黄门侍郎刘景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是岁，突厥余党阿史那古堵路、阿史德元贞等召集王散，据黑沙城返，入寇滨州及单于府之北境，杀兰州刺史王德茂，又领军卫将军、检校代州都督薛仁贵将兵及元贞于云州。鲁问唐大将为谁，应之曰：“薛仁贵。”鲁曰：“吾闻仁贵留相州，死久矣，何以待我？”仁贵免胄视之面，鲁相顾失色，下马列败，稍稍隐去。仁贵因奋击，大破之， 斩首万余级，俘虏二万余人。吐蕃入寇河源军，军使娄师德将兵击之于白水涧，八战八捷，上以师德为比部员外郎、左骁卫郎将、河源军经略副使，曰：“卿有文武才，务此也。”弘道元年春正月甲午朔，上行幸奉天宫。二月庚午，突厥寇定州，自使霍王元轨击却之，以害复寇归州。三月庚寅，阿史那古堵路、阿史德元贞为单于都护府，执司马张行师杀之，遣嵊州都督王本立、夏州都督李崇义将兵分道救之。太子右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衍改葬父母，使其旧事迁旧墓，上闻之，怒曰：“义衍已逝，乃陵其旧家，不可复之正事。”义衍闻之，不自安，以足疾起骸骨。庚子，以义衍为银青光禄大夫，致仕。癸丑，守中书令崔之温薨。夏四月己未，车驾还东都。随州部落基白铁鱼埋铜佛于地中，久之，草生其上，待其乡人曰：“吾于此朔见佛光。”择日集众掘地，果得之。因曰：“得见圣佛者，百极皆遇，远近复之。”铁鱼以杂色囊成之数十虫，得后尸，乃去一囊。数年间，归信者众，遂谋作乱。据成平县，自称光明圣皇帝，置百官，进攻绥德、太宾二县，杀官吏，焚民居，遣右武卫将军程务挺与夏州都督王方义讨之。甲申，攻拔其城，擒铁鱼，余党西平。五月庚寅，上幸方贵公，至合璧宫，与大禹而还。乙巳，突厥阿史那古堵路等寇魏州，杀刺史李思简，丰州都督崔志变将兵邀之于诸挪山北，兵败，为虏所擒。朝议欲废丰州，迁其百姓于陵下。丰州司马唐修景上言，以为丰州祖何为故，居贼充要，自秦汉以来列为郡县，土宜耕牧，随即丧乱，迁百姓于宁庆二州，至胡虏申亲，以陵下为边境。贞观之末，牧人食之，西北始安。今废之，则河滨之地复为贼有，陵下等州人不安业，非国家之利也。乃止。六月，突厥别部寇掠兰州，偏将杨玄基击走之。秋七月己丑，立皇孙重福为唐昌王。庚辰，诏以今年十月有事于嵩山，寻以上不遇，改用来年正月。 贾臣徙项王伦为豫王，更名旦。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病因，起骸骨，许之。八月己丑，以江封嵩山，召太子赴东都，留唐昌王重福守京师，以刘仁轨为之父。冬十月己卯，太子至东都，癸亥，车驾幸奉天宫。十一月丙戌，赵霸来年封嵩山，上极甚故也。上苦头重不能事，赵侍医秦明鹤诊之，明鹤请刺头出血可愈，天后在帘中不愈，上极愈，怒曰：“此可斩也！”乃欲于天子头刺血。明鹤叩头请命，上曰：“但刺之，未必不佳。”乃赐百会、脑户二穴。上曰：“吾目似明矣。”后举手加额曰：“天赐也。”自复采白皮以刺明鹤。戊戌，以右五位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，招讨阿史那、古独禄等，召太子监国，以裴炎、刘景先、郭正一同东宫平章事。上自奉天宫极甚，宰相皆不得见。丁未，还东都，百官陷于天津桥南。十二月丁巳，改元赦天下。上谕欲择天门楼宣敕，气逆不能乘马，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。是夜，召裴炎入，受遗诏辅政。上崩于贞观殿，遗诏太子就前即位。军国大事有不决者，兼取天后禁止，废万全、方贵、奉天等功。庚申，裴炎奏太子未即位，未应宣敕，有要素处分，望宣天后令于中书门下施行。甲子，中宗即位，尊天后为皇太后，正式衔取爵焉。太后以泽州刺史韩王元嘉等帝尊望重，恐其违变，并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。甲戌，以刘仁轨为左仆射，裴炎为中书令。戊寅，以刘景先为侍中。故事，宰相于门下省议事，谓之正事堂，故长孙无忌为司空，房玄龄为仆射，魏征为太子太师，皆知门下省事。即裴炎迁中书令，使迁正事堂于中书省。壬午，前左威卫将军王果、左监门将军灵狐智通、右金吾将军杨玄简、右牵牛将军郭其宗分往兵役泾阳四大都督府，与府司相知镇守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郭正一为国子祭酒，罢正事。